在民族最大的血亲节日光明星节之际，白头山奖运动会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2月1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馆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运动员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鸭绿江体育团男篮甲级队和火车头体育团男篮甲级队进行了比赛。运动会期间，在平壤和白头山地区体育村等地进行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冰球等许多项目比赛。